林記就不見得光的我就叫鄭兼漢你不要突然以為這個林記突然間原來鄭林記就是鄭兼漢鄭兼漢就是林記搞錯林記很英俊的就是英俊的頭就不見得光的頭半個小時通常我們今天我假扮林毓華就跟他搭山即時新聞我們看看今天發生什麼事就讓大家在放工前 可以了解一下今天其實發生了什麼呢? 卓永興出來說話了你知道他在立法會因為要人力事務委員會開會之前講這個施政報告當然是勞工處處長要出席了他就出來說了說東說西了開始我收到資料政府一定在未來的短期間一定會將中介公司的政策 非庸的中介公司話明就不能夠收回佣太庸那些一定可以直接請添為什麼是印傭呢就因為非庸都可以直接請的非庸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經中介公司就非庸的中介公司就不可以收那些所謂的那些無回佣甚至高得半年的其實可以收僱主就不可以收勞工只可以吃一家茶禮就不可以吃兩家茶禮現在我們直播室那個隱形人出現了其實我都差不多可以走了不過既然開了這個話題我們要講的其實社會上雖然說我們本土主義抬頭我們的隱形人是本土主義的記住抬頭大家都是好憐憫的行公義的真是看不過眼也到很多人初初都匪夷所思的可能啊被人打沒飯吃沒衣服穿都可以忍的 還要忍一年半載來的就終於知道一個字淺作怪你離鄉別井第一在農村分分鐘被人騙了來香港就以為可以賺錢幫家裡脫貧誰知原來是剝削的剝削是6個月薪金6個月薪金如果你說比標準薪金差不多4000元一個月2萬多元在印尼是很多錢還有如果你被他剝削被他打被他成<笑> 我不撈了可以找個地頭住家可能都是這麼壞的他以為因為來到香港給一個打過以為第二個都是這麼壞的還有如果你給他剝削給他打給他成我不撈了可能他找個地頭住家可能都是這麼壞的不過聽說印尼總領事館你知道印尼領事館大哥肥缺來的很多錢炒回來的可能當然了大哥調離香港第一就繁華社會第二有權有勢就是因為捏住那些所謂modern slavery 有一群奴隸現代奴隸鏈在他手上大哥你真的等於告訴華探長他炒了油尖旺區的華探長回來分分鐘那時候都可能在嘯嘯聲突然說 ICAC成立他就說我死了我打銀行也不行所以我覺得華須如此以梁振英政府這些看看風洗利的人他一定會覺得為什麼要跟印尼政府背這個黑鑊有你自己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公義就可以伸張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啟示沒有犧牲 就不會爭取到權益的即是有些無辜的犧牲所以就算爭取一人一票講這個普選我們都要爭取就不用開會的不用談那麼多不用研究那麼多因為不是做大學研究我現在發現 佔中變成一個大學研究的課題，可能有人想拿PhD，就拿佔中出來做一個課題，就是我們剛才不是有個港大的介紹的同學仔來訪問一下我們的研究員，我們都是這樣說這些，其實都不用問我們，要拍你的需要，拿回 拍就拍就不需要，林姐要加一些形容詞，林姐是透明的，誰啊，誰啊林姐，你說人家左膠，本土膠，你究竟為何會遲到，你又不是本土專業，你發停遲到通常會怎樣，被大老爺罵，50分鐘都來不了，很嚴重，在哪裡塞車，整個港島北 區全部過年逢一過年落貨你為何要脫脫衣服你一來到就熱了，兩位頭半個小時，兩位說完他說時間我們插貨打米，其實我們頂你的，他頂得久，所以卓永興這個我們希望期望大班老友張建宗至勤力的局長，希望他真的做事。今天另外 有一則新聞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就是廉署這個問題有些人開始出聲了，又是你老友，監察廉政公署的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周松崗直指明正言順講明，對於湯顯明的事件感到十分難過與無奈， 覺得根本這個問題是應該要正視，司早場也是這樣，立即一個一個排隊出來，大家因為知道香港的貪污問題，因為湯顯明，因為很多中資的財團，其實香港已經早已亮起紅燈，所以大家亦都在香港的排名，在廉潔的排名一直跌。 因為湯顯明無端了起這件事，變成那個主席周松崗也好，司祖祥也好，所以不出來說話也不行，都要表態，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在自由排名那裡雖然二十年都是排第一，但問題今年和新加坡拉得很近，其實除了廉潔那裡拉低之外，據我所知其中那個梁振英的辣椒和那種積極干預的管治，其實在那裡是被人扣分，這樣就沒有人說的。那這樣就坦白說現在對梁振英已經沒有什麼期望的香港人來說，希望我們賴以成就的少少的核心，包括縮貪倡廉， 我們就不希望有梁振英和湯顯明，我差點聽你說以為你說縮槍，縮貪槍，真的梁都不用想了，你這些就是烏鴉嘴，突然間無端端為何要縮槍，所以這個問題他們兩個不是故意走出來說的，因為其實 廉署都要每一年交代一些工作，但是你說直指湯顯明這也是第一次點名批評，一個剛剛退休的廉政專員，第一顆曱甴屎就滴到窩竹裡，他簡直說感到痛心，痛心特首，不諱然亦十分惋惜，亦都知道其實現在廉政公署，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都收到了，就是廉政公署的前線人員確實打擊士氣相當大，個個以前我們做過廉政公署的話，我在ICAC做的大佬，等於很多人在明報做過，就還要保住明報的神主牌一樣，但為什麼明報又沒有人出來直斥其非，那些人究竟昨天上街是為了什麼呢？我經常跟他們，因為我有些朋友， 他們說前明報也好，愛護明報的員工昨天也有出席，當然有一席下抽水那些我們不計算了，我都問他一件事，爭取什麼呢？ 是不是爭取劉俊濤留任這個經常想問那這個運動我今早講過要有一個口號不是很清楚他們有他們很清楚他們就很簡單你這個馬拉佬的做法突然間撤走了一個已經是奴隸的奴才劉俊濤換個馬拉佬來他們就覺得已經響了警號了明報將會編輯自主受到影響那你要什麼 你告訴人家要什麼要屈劉俊濤做張建波做得最大他們兩個都不爭氣一個就說我想快點調你猜他們有一班中一個被人調得很開心還要快點調還要調得慢另外一個就說我的恩客很好他十幾年很照顧我們任我做什麼都可以說其實一件事如果我是站在他們那邊要爭取一件事就要查良庸出山收購明報或者起碼要查良庸表個態但最糟查良庸當年在杭州說過一句說話編輯自主是由報社的老闆施捨給你的要給你的時候有不給就不給我隨時有權查個總編輯跟著找兩個secure壓著我的番簡箱走出門口 所以我覺得明報其實如果要做的話你就是罷工那班記者沒有啊我為誤鬥為絕招我又跟這些朋友爭論為這個問題爭論大家都反面的差不多他說人家要賺錢的大班他有些人我知道你跟誰爭論的他們要賺錢人家要賺錢他要賺錢他不可以每個人都說不撈就不撈 我罷工是啊你罷工我根本立刻出了報紙明報為什麼很多人肯給錢的明報整班一起走出來我包起我立刻找個印刷佬肥佬禮都可以一起出去見肥佬禮我們二百多個編輯部的人起義你借著肥佬禮最喜歡借地方給人借回一百那時候的地方就在那裡出報紙跟著蘋果幫他印賣 你都叫做有樣東西爭取嘛然後我兒子就說我做東一人然後你那班校書友他們叫明報書友仔李慧玲也好誰也好我做總編輯一呼百應我當保所有人都會買那張就算是一張紙的明報都會買那你才叫做事嘛怎麼捨你那班蠢材把那些蠢材走出來不知道喊什麼 人家都不知道你爭取什麼因為他爭取那些我想問劉俊濤快點調我快點調我調快點調走我爭取一樣是主角自己本身都不緊張的事你整個明報給人的印象就是比較落落一點已經衰了今年被人剝柴 最有公信力的神主牌都沒有了接著還有你都知道你明報我不理你做的新聞做得多傑出調查新聞怎樣厲害你只是在過去那幾年給了一個平台撐的梁振英製造了一個大魔頭出來搞到我們今天的社會這樣的分化該多何罪所以我們真的要以前發生的事起碼出來有個交代 你講回當時發生什麼事起碼有個交代讓大家知道還有一件事等於說進去一間食館他做的東西全部都好吃的但有一件事就是那個雞泡魚專門毒人的已經毒死無數的人現在你就說要保護這間餐館因為其他的菜是好好吃的只要不吃雞泡魚就可以但客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雞泡魚吃的你老闆都吃不到 吃了都不知道慢性中毒其實剛才我們說的一樣即是你說要叫他們罷工不是罷工直接一起起床去印份報紙不用的你一報之前都可以有個表態說罷工一晚第二天知道你出不了明報你猜你的老闆不會緊張 都會緊張,整份明報一天停辦一天,大哥,你明報一定會明白,已經什麼事發生,但這班人本身自己不會敢做的話,你就知道這班人背後想的事,他可能做過的做過的幫忙。為了要供樓,這個遊戲可以最偉大的一件事,香港有很偉大的發明,當年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剛剛 文化大革命之後,四人幫下台的時候 參與過文化大革命的以為 我去參觀每一個地方都說為什麼我們今天這麼落後連廁紙不夠都賴四人幫我現在有個很偉大的藉口就是什麼不怎麼賴地產霸權個個都是明報的人都要供樓都是被地產霸權迫害等於殷容被欺凌不敢出聲就告訴你大班你這些人你又不明白了我們要供樓的 要兒子要讀書還要學鋼琴其實你有沒有跟明報中人談過我終於想到你的辦法今天坐在這裡跟你聊兩句聊了一條出來就一起找肥佬麗就叫肥佬麗借地方出來不如找吳凱兒吳凱兒既然有他一定的實力吳凱兒自己出來說我做東印人 我都幫蘋果來談蘋果我們以前的地方舊地方就有了很多地方蘋果叫外面叫爹地穩定不可疑一會兒你跟他說我不跟你說我很害怕我現在立法會這麼多年我見到他走東我通常都走西你為什麼不怕他因為吳凱兒他永遠都對的好人所以我們很難跟他爭辯你就是大班有這樣的意思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計劃是怎樣可以我跟他隔空說都可以打個電話打個鹹線今天還有一件新聞標準工時立法你知道那些陳婉嫻又在立法會扮裝模作勢又罵到政府死也死下你跟我說了MPF先說不要說這件事MPF急在眉睫 你立刻取消對沖MPF的對沖與標準工時今天在立法會工聯會又在裝腔作態要不你夠膽就投反對票對施政報告不要說那麼多話但你會不會投票那時候就走開了當然走開了要不就棄權接著又說出來解釋我有罵過他的了我會跟進的了 會對沖到的政府一定做的標準工時遲早一早你看一定遲早了不知道五年不是政治不是口號的副哥我們做事一寶步來的不像你們這些人一尾一聲還要搞破壞工人就受苦了你給我們我們慢慢來終於有一天你會見到光的那你就離開了你走了香港人是無 地雷人生你放假的人都不知道去哪裡政府是沒有一個稅徵扣香港是一直維持著我們對內地旅客這個吸引力其實也是因應我們自己的配套措施他是通過一個外傭的團體在香港是會找他的律師來幫他提出這個申索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林記大班一走了香港竟然有地震 17時18分 天文台錄得大欖涌水塘附近發生地震 是1.8級 不過是12.9的事 1.8級的地震 即是等於什麼呢是不是一輛重一點的泥頭車走過就會震一震這麼奇怪我們很少看到一則這樣的新聞 但震央在香港裡面就少一點以往都是鄰近地區大欖涌水塘你去過沒有 我真的很少去過大欖涌水塘經過應該可能會有所以這則新聞就是剛剛大班離開的時候 不過是今天下午12時47分 還有禁塞車的原因是現在有些港島幾個交更點的士在罷駛要求設立燃油附加費 所以我難怪剛才整個港島北本身已經今天過年人們在落貨但這件事通常的士大佬或行業一定有事先張揚今次很明顯沒有怎樣事先張揚只是一個工會 就是金鐘、大坑、軒尼斯道交更點會有罷駛燃油附加費在政府的立場很多時候都是很鴕鳥政策在過去我跟交通這麼多年巴士、的士經常都說燃油高高低低 你如果因為那一陣子高,你加價,人們就比較咬,人們一定反對 但為什麼飛機就可以有燃油附加的稅項 但其他交通工具,政府這麼蛇龜,很明顯政府 反而反過來加下去,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剛才加完沒多久 現在這個時候去發動燃油附加費的爭論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機呢其實燃油附加費這個問題我們當時了解市民反而覺得這個更可取過你神時某時加一兩元下期 這個在的士行業來說,乘的士的班人不爭在你有這個附加費 我寧願你不要加定了 每一次加一年半左右加一次加了你想去減就很難還要全部都益了車主就不是益司機所以司機就說現在的情況就是的士租金和燃料費就不斷升司機的收入就不加反減所以就威脅如果政府沒有一個正面的回應不排除將行動再升級繁忙時間罷駛4小時所以今天這個問題明天報紙一賣我相信也可以是一個話題不過 的士、從業員、大佬等等燃油附加費真的說了很久由很多屆的局長開始每個人都不敢動簡直都不敢碰碰好像誰死誰今天另外一些新聞萬必陳志全的將軍澳辦事處被人 打爛玻璃這個今天的其中在今早的助理是報警的昨晚臨走前玻璃都未有事今早七點鐘回到去有人告訴他玻璃爛了要報警為什麼要說萬必辦事處被打爛玻璃快必最近呢被人打他自己於是乎就估計會不會跟他的政治有關這個當然是要調查一個人被人打也有很多理由是不是真的跟他的政治理由有關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萬必的辦事處我們做開這些辦事處都屢次被人家刑事毀壞最流行的是什麼呢就是燒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掃寶,是燒我們的壁布板,那些壁布,那些poster,經常隔幾個月就被人燒了,想問一下萬必究竟他的辦事處怎樣被人破壞,萬必你好!多謝大家關心!你老友快必,我想你也要探他一下 接著就說他都有因為管理公司發現報警的因為管理公司就說他都有你將軍那邊在哪裡見明村見明村是調景嶺站那邊他說他四點鐘巡邏的時候都完好無缺他六點多再巡就見到被人拼了所以就警察打給我們我們同事就立刻回去檢查有沒有不見東西發覺就沒有不見東西但是那個玻璃都爛得挺厲害還有幸好裡面沒有人那些玻璃碎是散了進去裡面很廣泛的範圍都有 在將軍澳坦白說我自己過去就在尚德邨我辦事處在那十幾年裏面我大大話說我想被人燒壁布、燒poster、打爛玻璃 很喜歡玩外面有個遊樂場很多時候晚上聚集了很多年輕人喝大力幾杯扔來扔去都有的我們根本很難去正如我問你那一句你都猜不到究竟是甚麼原因但是你們一定要報警你都不用報警人家跟你報警管理公司報了房署也很快就已經幫我修理了那塊爛玻璃 是領會的嘛叫明川是吧應該是 非常時期是危險了一點點因為我們打開門做案件 被人滋擾、挑釁的例子大舅好像早一年半載前都試過有些但是這些都沒有什麼個別事件就沒有什麼將他聯想做什麼都是可能惡作劇因為我們可能外面有時都有些人喝醉酒你都不知道 現在問題最害怕的就是每個人都以這些個別事件這些不能夠這麼快就立定論一定是跟政治有關說真的不然是鑽著額頭進來打你嗎說我反對你嗎 過去我跟警方有時爭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因為你看看民建聯或者建制派的辦事處受到這些破壞的數目多還是泛民的辦事處受到這些破壞多你只問他這一樣我想他都不敢回答你那條村那裡有很多辦事處的議員辦事處的綜合有哪幾個說來聽聽你見明村現在有哪些辦事處 有哪些人的辦事處陳繼偉陳繼偉是區議員還有一些民建聯、工聯會附近都有都是區議員的但他們的辦事處我想少有地沒有怎麼聽過被人破壞所以我覺得這些我們自己不能夠掉以輕心都是那句但記者問你可以做些什麼呢老實說真的做不到什麼有些人說最近沒有一個人去夜街了我說不是快必被人打那次都是做完節目整班人四五個一起走下來的你真是防不勝防的你所知因為我們那次沒有機會找快必聊幾句你以你所知他是不是被人說叫他不要說粗口 漢子印巴裔的人士三個找廣東話說不是找廣東話說叫他不要講粗口印巴裔就找廣東話叫他不要講粗口奇怪我想印巴裔未必是他網台節目的聽眾應該是受人所託將這句話帶給他還有在什麼地方 去做這件事我覺得是反映到他衝著你一個什麼行為他那次是做完節目下來的是嗎是的做完節目晚上十二點他做完節目都是十一點多他還在那裡歇了很久專門就是 等他等到他們下來的時候才動手，即是他做節目也有說不少粗口的，快必是吧？又不算很多，少少而已，都有啦，其他人多。那說粗口你們的網台是你們的特色來的，不過問題當然人呢，不會，一定不會說粗口，當然暗示另一樣，即是說粗口裡面帶出的問題，即是你們的台， 現在就叫做香港迷迷，香港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迷 你要找到一張郵票那麼大的新聞說你議員辦事要爛你都算好彩的了 也有的今天都有張張都應該有張郵票的希望即是郵票式的報導但是其實不可以就這樣掉以輕心我覺得這個世界這一類的暴力事件我是擔心香港會越來越越近佔中這一類的新聞和我們泛民所面對這一類壓力 我相信你會越來越大你真的要小心一點陳志全我就說不是我們自己我或者快必怕可能我們身邊的人或者義工或者積極參與者他們觀察到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走得後一點呢這個也可能會其實很明顯他們都是想這樣他就是嚇你明知道你嚇不到你慢必的怎麼嚇到你快必呢但是嚇到你周圍的人跟你打工的人 跟你做義工的人跟著這班人的家人說不要幫萬必幫田北辰、田北俊武好不會有事甚至現在說幫劉慧卿也沒事幫你陳志全而已那你就夠了就是這樣所以這些就是叫做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加上血的恐怖兩樣一起來 反而也多人關心了也多人支持了他們會幫你打氣叫我們支持不要怕不要縮那你也說得對凡事一定有兩面香港人很多仍然是站在正義一邊而且始終香港是深信是有法治之軀不是壞到可以這麼恐怖所以有些人有兩面可能一方面嚇走一些人 另一方面你叫到人走過來撐你們這個小心點有什麼事就打來D100或者你繼續你的台 只是想嚇一嚇但問題真的不過這種所謂小事我意思不是說不用說我們都要說當然你說鄭家富有什麼這麼快可以引證到這個一定跟政治有關可能永世我都不知道我永世都不知道我以前上德的辦事處是上德特別多我泰和都有 最巅峰的時候我有三個辦事處就兩三個聯絡處就是將軍澳最多的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前後有同黨所以我不敢說每單都一定是跟政治有關但是是不是完全跟政治無關也沒有人敢下這個定論所以我們這些泛民的議員我們只是問一句 那些建制派的原辦事處好像沒什麼受到你看看街板都是街板差很遠街板都是泛民的街板弄爛得多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弄得很快還要永遠都弄同一個位置是的不是就毀了你的眼睛又戒你頸要不然你的名字就沒了 這些時候可能警方就要我們去找證據等於那個印容那件事曾偉雄出來說的那些話真的很難聽 這些證據你要我找證據 我只是找命給你嗎大哥我怎麼找到證據找到我們做了這份所以根本永遠都不知道究竟這些是跟政治有關但是我們就不得不說因為這個都是香港一個法治之區我們是要留意的今天其實講完這件事我們有幾個政治話題我們不得不說今天蘋果和明報相繼都是頭條 就是這個叫做許志永很多人都可能未必認識許志永是什麼水但經過今次當然如果你過去沒有怎麼留意內地的維權這個人士你就可能一定會聽過這個人的名字有些人說許志永都容不下中國的法治都可以收皮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 在這個問題上還怎會真正有爭取平權、民權、人主、民主、法治說真的所有的反貪腐都是權力鬥爭的棋子這個維權學者叫許志永被囚四年因為他爭取公民平權被指煽動罪宗 這個是北京法律學者叫許志永被控罪中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這個大陸最害怕你罪中一有人多你就害怕一有人多就說你擾亂一擾亂就拘捕你昨天一審判決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指控他多次組織策劃 在公共場所聚集和拉橫額情節嚴重罪名成立判監四年大哥你想清楚組織策劃在公眾場所聚集拉橫額就四年大家你想想泛民人士你一年你做過多少次這些事如果你上過街拉過橫額黏過海報 聚會集會等等你都有所組織的或者參與的今天的中國大陸去到這樣你哪怕明天的香港會怎樣呢當然23條未有來到23條來的時候如果有23條就沒什麼分別了所以香港現在我們一定要留意一下這一類的新聞代表 許志永的張慶芳轉述許志永說中國法治的最後一點尊嚴今天被破壞殆盡你就留意到其實中國法治最後一點尊嚴都在今天破壞殆盡因為內地一向都覺得許志永已經是相當文質彬彬有比當年 劉曉波一樣作為一個學者有這樣的下場現在這個許志永又是另外一個學者又是有這樣的下場他都已經不是跟你上街喊生喊死然後要自焚那類他主要是維權律師而聞名他作為一個律師的身份去為一些民運人士辯護而已 他有幾樣東西的更加受到那種感受是很傷害的一種情感因為他說判決書就說許志永和企業家王公權律師丁家喜等人在12年7月至13年3月期間多次組織策劃煽動過百名非經籍的家長到教育部 北京市教委門前聚集,要求子女平等參加高考 我們要求平等參加高考<笑> 又組織要求官員財產公事活動 那你現在自己,習近平不是在做這件事嗎? 你們自己去找自己的對頭人權力鬥爭的不同派系的人的黑材料就行 我作為平民百姓,我就要求官員你財產公事活動 先後在朝陽公園、清華大學、中關村廣場、西單廣場散發傳單，打橫額演講就不對，就要拘捕，就要鎖，然後四年。這就是國家了，現在這個國家這樣，難怪許志永說中國法治最後的尊嚴破壞殆盡，我希望大家都要醒一醒，似乎香港人對這些問題都好像習以為常。 這就是中國啦，中國而已，關我們什麼事？關我們香港什麼事？鄭家富你說，我們香港現在是這樣嗎？現在是這樣你才說，喂，那對不起，我是中國人，中國如果容不下一個要求官員財產公事的活動，哪怕你翌日香港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誰有這樣的保證去香港都沒有呢？為什麼我們香港有？ 我們國內不可以享有同樣的自由呢？這個很奇怪，所以我們香港人就不可以自己以為自己就我很平安，暫時沒什麼問題，我們就對於中國大陸發生的事這麼荒謬的事我們都不出聲，所以待會6點後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討論，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的主打題目，究竟我們中國的法治最後的尊嚴，你認為 是否去到最殆盡呢？是否還有最壞的在來呢？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香港人是無地容身，你放假的人都不知道去哪裡。政府是沒有一個水晶球，香港是一直維持著我們對內地旅客這個吸引力，其實也是因應我們自己的配套措施。他是通過一個外傭的團體， 在香港是會找他的律師幫他提出這個申索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林記。 好，林記，我們剛才開始了我們的主要話題，就是關注到我們內地的維權律師許志永被判監4年。許志永何許人也呢？原來有個這樣的地方，根據《明報》的報導，許志永是河南省，你猜什麼縣人？有個這個縣，我第一次聽。 河南省有個叫民權縣人，民權真是民權的民權，即是民權縣人，這麼過癮。很諷刺，所有東西。我想這個民權縣就出了一個維權律師，現在問問我們香港也很關注維權人士的我們的老友記，很久都沒跟他談過電話了，很開心今天接受我們訪問的何俊仁。 喂，兩位好，兩位好，你都仍然是依舊聲線好開朗，好高興呢。你知道你現在民主黨人能夠接受到D100訪問不是很容易的啦。喂，仁哥，首先我問你，河南省是不是有個民權縣的呢？咁過癮的啦。是啊，真的啊。他是不是因為有些特別的原因改這個名字？ 這個我又沒有考究，不過就不適合你自己一個叫民權縣，沒有考究的，對他的出處是為何。好，那一講到民權縣，一講到民主黨，不知道是不是劉慧卿叫他cut線啦，不要說了，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似乎五毛cut多一點，我們都經常中招，你知道電話經常都被某些人監聽，某些時候就成了斷線的。<笑> 講到手提電話，何俊仁的手提電話有很多笑話，潛水聲啊，不是，很多時候你知道何俊仁是我們公認的大頭蝦，很多時候一年都不知道不見多少東西，有一次在馬丁家開會，馬丁就找我們，你們誰開完會忘記拿了手提啊？ 何俊仁在車上第一時間，是我，誰知隔了沒多久他自己的手提響起，這個手提在袋子裡<笑> 原來是這樣解釋原來那個手提根本就不是他是李永達忘記了他一有人說忘記了那個手提他第一時間都是看怕都是他我又查了一件事副哥你說民權院的歷史就是1928年當時馮玉祥將軍根據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來命名的1928年當時北伐 未統一仍然要北伐未成功的馮玉祥的原野有多少人呢很小是國家級貧窮戶所以人均收入農民是1300元左右其實河南是香港很多潮州人福建人的組織因為河南省有一個叫鄭州 即是我們的根都是在河南省原本就是中州屬於整個中原地帶的核心但當然每次有戰亂的時候第一個首當其衝的地方不斷地南下還未找到仁哥那我們繼續介紹一下許志永許志永在1990年才在蘭州大學的法律系取得法學士有一個我給他最覺得他最 在香港來說值得學習的就是民間的法援組織叫公盟這個就是他自己一直所倡議的好了仁哥回來了仁哥你好是不要緊我以為卿姐叫你不要跟我聊天不要緊怎麼搞你對於許志永這件事我們覺得他用的根據他的律師引述他 中國的法治最後的尊嚴都破壞殆盡了你怎麼看呢當然今次這個判決真的使得很多人失望很多人是看這件事是一個指標看看對這種小規模的和平請願行動的容忍性到怎樣大家知道許志永一直都是算是一個 一個很溫和的改革派一直他都是有組織的公民社會的運動的一個大頭人他最成功在2003年他和彭彪和另外一位學者透過網上高的聯署使到當年取消了一個所謂收容的那些 城市流浪人員收容遣送制度是吧是的將他那時候是非常成功的2003年那時候剛剛習文的時候沒多久就職這個當黨書記其實大家希望那時候開始會有一些開放一點的氣氛但接下來就收緊了很不幸大家看奧運之前 希望多了空間都不是到習近平的時候完全都看不到有進一步開放言論自由的空間還有對維權律師大家知道前兩年都打壓得很厲害現在再進一步打壓就是公民社會這些組織許志永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人物半四年 因為諷刺的地方人哥剛才你說的2003年他因為這樣他被當時中央電視台和司法部選為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即是那時候我想在內地包括你在香港我相信你都覺得似乎民間的社會有出頭天內地都重視這班人的工作 其實都是昙花一現還是江澤民時代那你對於現在習總說反打擊貪腐許志永都是想公開 中國簽署了國際人權宣言，簽署者也聯合國成員，憲法都保障有言論自由，這些人出去這麼和平 動個牌而已，怎麼會要亂公佈罪呢？但他我是不可以接受的，不過我現在講出來他們的說法是什麼。他們那個《環球時報》的社論是怎麼說呢？他就說，許正你這班人，你不要以為你那個要求是跟一些政府的一些大的方向、發展的方向是沒有矛盾，你就可以用你的方法來向政府施壓。 即是大概意思，今次的判罰是因為純粹你們是不守法律的要求、限制，你以為你的方向沒有大爭論，你就可以用你的激進的方法，不理法律就不行。他的社評也這樣說，補充一句，他就說任何人如果要以法律禁止的方式行事，就要接受後果。 這個後果就是卡了線，我想我們嘗試再聯絡他，因為有些事情我還想找人家談，不只是這樣，大家都可能知道我想問他什麼，但是希望達通。仁哥剛才說開《環球時報》的社評，你會看到，其實國佬很簡單，你就跟我的遊戲規則，我叫你可以做的事，哪怕 你出了法律的框框以外，我都可以容許你的。不過如果我認為你不行，哪怕你那種是跟我的意向一樣，我都要拘捕你。但是問題是，在中國的法律來說，你知道他們那份憲法有很多人權的條文，寫得很漂亮，中國不是沒有法律，不過法律從來都沒有實施過。但是問題就在這裏，如果 究竟應該是跟他解釋，例如李飛那類人出來講兩句，那些完全沒有讀過法律的，又說自己是法律專家的。李飛好像是西班牙文的，那些才去解釋法律，還是聽誰去解釋法律呢？那怎麼辦呢？如果連維權律師都根據法律都沒有辦法去用一個他們不知道什麼標準，一時又可以是英雄，一時可以拉得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可以是給一個法治人物的獎給你又行。今天我認為你麻煩你不要去到這麼盡，所以《環球時報》這些社評都說許志永案是釐清了法律邊界，不應該看成道德領域的是非分辨。所以說，如果你的人想用法律禁止的方式行事，就要接受結果。為什麼我們今天花那麼多時間說呢？ 機會又不大，不過照計沒理由他電話這麼差，難道真的跌過很多次嗎？真是，即是為了不讓你問，不要緊，直接找到他為止，不要找長毛住，因為我想打斷，因為我們可以再用其他方法，讓多些人了解這個許志永何許人也說多些他的工作來講。03年剛才說了，他要求廢除城市流浪人員收容的遣送制度，那時他是厲害的，聯名上司要全國人大常委會。03年11月 許志永亦當選為北京海淀區人大代表，做人大，大哥不是開玩笑的。2011年再度參選時就開始遇到阻力了。2005年的時候，他就跟多名法律學者、律師以公司名義註冊法律援助機構叫做公盟，這個盟就是盟約的盟。 當時我相信在內地來說他都相當前衛的。好了，現在再次接通人哥，不好意思，這麼多波折，你都知道我們跟你很多波折的啦，不單止過折，很多波折。不過你真是你的人真是相當好，經常都笑口常常，令到我們都很難跟你有些什麼 審問了五十多次，人逼崩潰，不知道放他回去，不知道會不會告他，不知道放他回家，所以他可能要那些人屈服，要犧牲，所以我要用這個方式，許志永就預算是要犧牲，所以我要用這個方式， 公民的冒犯，他願意受刑，你做爭取這個空間，所以其他幾個人我估計都會跟許志永一樣，未必會四年，但可能都會成兩年或者再多一點，其實都很慘，沒什麼做了，只是在街上的牌。所以就是挺悲哀的。我想問一下仁哥，據我理解你也相當活躍於支持內地的維權人士，你覺得香港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許志永呢，因為我們可以做的多方面，一方面就是支持他上訴，他們的律師，我們都全部支持，有什麼事關心他的家人，看他的生活怎樣，如果需要我們盡量幫他。聯合國跟著會有經社民人權委員會的報告，我們香港也有人去，我們香港都是簽署國， 和中國一個團，我們因為許志永所說的是教育平權，我們都會吵，人們都求教育，所以各方面都會盡量去吵，全世界都會在公民社會要求他盡快去釋放許志永。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不要再進一步對其他公民社會裡面的組織 是進一步收緊，而我想最近跟公民社會的會友分子說，他說你不要踩到政治那裏，你要做你要做的事，譬如環保你要做什麼你照做，你批評你官德，但你那條界就要清楚，你就不要這件事針對中央，所以情況都是挺吃緊的，現在他的線似乎要劃高清楚，但你一踩過來 我就會動你，你不踩過來就空間給你，最近就這樣，我聽到。仁哥跟你轉一轉一點話題，雖然說轉，但是都是跟香港的政治與內地現在的打壓那麼嚴謹。許志永他今天說了，或者網上都流傳他說得最多一句，有人 在一個遍地屈膝的神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我鬆容接受這份榮耀。 但是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那說回香港的佔中好，或者我們的爭取的真普選好了，我想問一下，面對共產黨一個似乎打壓異見人士都只有僅未有鬆的情況底下，你覺得如果我們香港的政黨包括泛民，是用現在這種方式 跟中方所謂的希望談判，當然談判我不是反對，但我們都要知道對家是什麼對手，這麼強悍和這麼沒有人道的對人權，這些問題這麼不尊重的政權，其實我們特別民主黨，我現在找你來，當然是唯一你可以跟我聊天的，就是在空氣中。喂， 全民提名、公民提名，人哥竟民主黨這個問題，為何可以站得這麼厚呢？第一，要做好抗爭的準備，這是不能夠放鬆的。你再說，用各種其他方式去爭取也好，最後抗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至於你所說的爭取，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們當然是全力要真普選聯的方案，我們全力去爭取的。其實說其他很多事情都不太必要的，有哪有沒有那樣，我覺得真的不是太必要，因為為什麼呢？到最後，如果有一件事出來，是說我是符合沒有篩選的原則，但就不是完全跟你 三個方向一致，我們要驗證第一步，是不是真的做到沒有篩選，是不是真的有些人他認為不是愛國愛港的，跟他政治信念是南緣北切的人都可以去參選，只要他有一定的支持，門檻是要不高的。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包括民主黨，我覺得泛民的組織一樣，都是要社會上高支持，接著我們希望 透過一個電子公投起碼一個很清晰大家可以參與決定，我們應不應該支持，你到時再決定的底線，我想這件事就是最好的。不過這樣，仁哥你有時間的，你現在不是趕去商討未到，我在想要，我們不聽新聞都想跟你談多一陣， 好嗎？因為跟你有機會談到很難得，我想跟你很理性地，我想你都明白我過去在這些問題上跟你們的意見一定有些不同，但互相尊重的平台，大家去討論。為什麼你們對於公民提名這個問題，其實你最重要就是你的焦點要集中，如果你焦點不集中，你去接受 我們在討論當中最重要就是不要有篩選就可以了，說真的他可以做到，可能他真的沒有篩選，不過他泛民裏面最不想見到的余若薇就偏偏可能余若薇也不能進去，這一點也有一種聲音，你希望今天來告訴我，聽這個傳說是不是真的，有種傳說呢， 說你們民主黨人說服公民黨，不要余若薇不要出，余若薇要繼續出，中央不肯，中央不肯就沒有真正的普選。你們是不是這些聲音，當然絕無這樣的事當然是最好，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言的原因，就是可能因為人家覺得民主黨只要沒有篩選就是有真普選這種概念， 其實就是比較天真一點，為什麼不在公民提名上跟學民思潮一班年輕人集中火力，大家一起爭取，那不是最好嗎？仁哥， 公民提名有，能夠爭取都是絕對最好的，但我亦不想這個階段說到只是一個方式是絕對是唯一達到這個目標 的其中一途徑。譬如舉例來說，我覺得政黨提名是可以的，當然我知道提名委員會很多人很有意見，不過理論上如果提名委員會將它降到最低，而就算它投票也好，只要你有多少很少%的票數 投到一個人都可以得的話都可以成為候選人的話，照計那個篩選的意味就減得很低。譬如你政黨提名都是一個方式，政黨提名可能某個程度更容易過你高數額的公民提名都不定的。其實我們是可以探討的，我就不想一早說得太死。 將來你就轉口了，其實我不想這個時候轉進去這些東西。不過我同意，如果公民提名是能夠成功，當然是一個讓人覺得起碼公眾一個方式來參與，就是一個能夠避免篩選的最好的方法，這個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同意，你都要明白策略上你們不可能就讓那群年輕人不斷地在街頭做事，他要配合你們議會的實力，而你們似乎民主黨好、工黨好，似乎我期望你們簽個聯署都不肯去簽，你不能夠集中火力的話，你的對手就一定會知道你們什麼料，連林鄭月娥都說 我跟泛民在政改上很多不同意見，唯獨民主黨越來越近，你不擔心？大哥，當然有，他很明顯就是這樣，民主黨現在來到這樣的立場，你確實令到不少支持過民主黨的人失望過的人。 我們是一定要爭取到，將來來說是一個不同政見，尤其是包括到他完全一向以來認為是並非外國愛港的人，因為他政治信念不同的人都是可以只要透過一個客觀的機制是可以能夠入閘的，這個我們都在努力做這件事。不過問題就是我們不需要講才是一種方式， 我就覺得是這個問題，其實是一種方式來爭取，又有什麼大問題呢？你用那個最公民提名就用這個來我放在旁邊，就是要跟你強硬，人家才會尊重你，還可能跟你談判。反而如果你攤開了，由好激進到左中右，你都好像有些事，堅姐說非必不可少，張文剛還說句，人家就會覺得 你們就開始軟下來了，一軟下來，我覺得是，如果幾種方式，如果你覺得現在容易拿到，我都不相信是，大家都準備最壞的打算，我絕對不相信你剛才所說其他那兩個方式，包括其實不只這兩種方式，還有第三種，譬如我記得好像人民力量提出那種議會，用議會來提名，其實都是正的，有什麼不好呢？我覺得 何俊仁，你有沒有想過現在你說要政黨提名，但又從來都沒有人討論過2016年的立法會怎樣組成，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完全被他sidetrack了，只是說特首不說立法會，你們2010年去爭取那件事，你沒有現在再拿回來繼續討論的話，是不是策略上不是那麼明智呢？喂，這又斷了，算了，我想這個都挺難找回他的，因為他找到他，他都要在商台訪問，他都想找李慧玲那個節目，我想李慧玲找他都是跟維權人士有關，但我們就 搭了一個豬頭骨而已，讓何俊仁講公民提名，確實何俊仁當年2010年的政改方案一樣，看到他們的立場，盡量希望要跟對手有談判的餘地，說真的我不是說要你不可以談判，永遠政治都是要講大家的游說和妥協，但是你這個妥協是不是來得太早，來得太猶遠，來得太弱，這個就是我擔心的地方，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再跟回來跟長毛談談吧。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香港人是無地容身， 政府是沒有一個水晶球，香港是一直維持著我們對內地旅客這個吸引力，其實也是因應我們自己的配套措施。他是通過一個外傭的團體在香港找他的律師幫他提出這個申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林忌。好，6:40，其實一路剛才就住內地維權人士許志榮這個課題，我們一早約了長毛的。 這個時段應該我們正在談蘇錦良說增設18區的景點分流自由行旅客，大家都可以打定電話來擔定凳仔，說都可以，1831138，你說一說民即是維權人士又可以，你說一下，哇，這些自由行，未來可能會一億啊，大哥，不是7000萬那麼簡單，一億人次，你閉上眼想一下，一年有1億 人次，5000萬都已經這樣了，再多一倍。長毛你好，不在這裡，長毛，我主要打來給你疾一下我的曼聯那隊球，其實就沒什麼了，我記得說什麼，我早了，等你開心一點，真是，你作為香港的一個，我想爭取自由民主，你下下上街拉橫額，而我們國內的許志榮，一個這麼溫文，我認為都是相當 內斂的學者，竟然是得到這麼四年，剛才跟仁哥談過，雙何俊仁他都覺得是非常重。你們香港我們什麼做先？長毛，我今天去了，我連續去了兩次，星期一兩次。我相信去了之後，我應該搞個簽名運動或者搞一個更加大型的集會或者遊行。其實共產黨就非常之 很統一人性，年尾歡就過過都年尾有事做，電頭亦都不得閒，等你過了之後過冷河，但是對許志永的打擊非常大，因為無論怎樣說都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是過年之前說要坐4年監，即是過年那時候沒有機會見到他太太和他那個 初生的已經是了，非常之，他是有組織有預謀地去做的，就好像判劉曉波是找聖誕節來判一樣，就是等你那些世界的傳媒不會做事，因為怎樣都要過節。 其實這個個案一次又一次也告訴香港人，其實是應該醒的，共產黨你說反貪 反貪、反腐，這些全部都是假象，都是權力鬥爭的。習近平就是一反貪腐，然後聽著人們成事起，因為許志永早過去已經說要公佈財產，當時習近平未當權之前當然不出聲，當權之後他自己去 用這個方法拉了政敵，周永康都好像說蹲了，但其他人是不行的。這個就是你看到的做法，很多人都覺得習近平無論怎樣都好，對付貪官，他貪官就鎖定是對面那班仇家的貪官，自己的貪官就沒事。那我們香港面對這個一國了， 我們自己也尋求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政府，一個普選的制度。你對於這樣的時勢時局，你對於我們日後的政改得出一個真正的普選，你有多大信心呢？長毛， 我就覺得其實今天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判詞就顯然是對著佔中港的了。他博許志永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應該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接著就說他無視國家法律對於公民正當行使權利的規範，所以情節嚴重了。許志永就在街上，當然他有叫了很多人去 為教育的問題去上訪，很多就是他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在去年的3月21日，叫人家3月28日請假一起去北京市的教委會請願，這個可能就是其中一個罪狀。我們佔中更重要，如果你用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判詞來看， 這次醜聞又幾次是梁振英、曾偉雄、以至到香港那幫保皇黨提制港的，你可以示威可以說話，但我不讓你說的時候你說你就犯法，情節嚴重要重酬。許志永囚四年真的好笑，因為他那個集會無論怎樣你形容他都第一沒有傷亡、沒有暴力，連當場拘捕的人都未必受到 這個懲罰，他現在就法例過了，件事過了很久，就反而這樣受到懲罰。你會看到，長遠來看，香港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得出日後的結果，結論都是你們這班人如果不在法律的範圍去做事，你們就好自為之，承受法律的責任和風險。很明顯是， 我們 這個我相信香港人 就是大我們，所以阿祥你說得對，想問問你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其實香港人不要以為許志永離我們很遙遠，是國內的事，不是香港人的事。其實這個今天的許志永，他日就可能李長毛或者參與佔中的人。那他現在這個大陸 從一個專制的政權走向威權的政權，他掩蓋了一個獨裁的面貌。其實他現在就好像一些我們以前看的那些諷刺獨裁車的片，那些暴力是看上去非常冷冰冰的，他不會幫到你頭破血流，一樣抄回法律程序，寫回法律在那裡，不過他就是 rule by law 不是 rule of law 等於說句有少少種族主義的，不過我不用這個譬如不行，即是等於非洲人用刀叉吃人肉一樣，那些都是人肉，你用刀叉吃和用其他東西吃都一樣，你用人肉雖然當然是優雅一點，看來像是有文明一點，但是事實都是吃人肉，都是吃人肉。好啦，我現在就是這樣告訴你，現在香港 在梁振英背後那班人，那班大陸佬，我不是說那些中策組那些流落，這樣的概念。有什麼事？這個以法治國，是不是？以法治國，就是以法治國，即是說是有柄沒有繩的。舉個例子這樣說，為什麼呢？他是用刑法來的，他就不問憲法。 因為憲法給權利我們，他就用刑法去凌駕憲法。好了，長毛靠你們，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的公民教育，讓香港人多些知道。其實阿富仔也搞的，大家推動一下，因為許志永入獄一週月，我覺得香港應該大搞，中間做一下簽名運動或者 其他事情啦，一個一週月就可以搞的。好啦，因為過年你搞不到。明白的，靠你們繼續，我們女以外合。大家這樣說，好，龍馬精神，拜拜。長毛就說了，基本上許志永所面對的問題，可能就是日後我們佔中人士面對的問題。其實息息相關的，許志永有一件事，譬如他之前是幫三聚氰胺的苦主去打官司，這個問題你看看香港現在為什麼 水貨走私會搞到這麼嚴重為何港標會沒有那麼嚴重就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影響到香港如果這些問題我們走去上訪香港仍然現在有機會可以周街拉橫額但是在這個法律的範圍到時誰定呢就好事為之了我們轉一下話題因為今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在立法會這樣說政府18區 增加景點分流旅客call out陳偉業就說大哥還有嗎還要再多一點大舅在旁邊大舅你好兩位好你這麼大隻當然沒有豬容身你被人擠到這麼瘦那怎麼呢給你說 很簡單所謂旅客一半其實是那些每日下來的我想就算那四五千萬每一半都起碼有兩三成是那些大貨客你要將一部分大貨客透過制度剔走的話內地政府做不到就香港自己做最簡單的方法你就內地旅客來香港你每人徵收他100元人頭稅 其實董建華年代就提過不過當年就提所有人就不只是旅客我建議你用那個內地遊客來香港的入境稅陸路入境稅逢春經過陸路你香港人就不用給的拿身份證的就不用給的但是內地旅客駕駛中國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就要給的你減一減他走一轉都是賺那百多元而已如果你用 用了入境稅的減低走貨客一方面減少過境人數第二就是令香港不要成為走水貨世界的知名中心你們今天建議有一個入境稅的建議增加稅基內地遊客還是內地 搭飛機來不用如果是北京搭飛機來呢不用都不用只是幾個我們陸路的邊境羅湖、黃江、落馬洲那些因為你搭飛機那些你100元影響不到去現在都有過離境稅的 現在都有個飛機的離境稅入境就是入境那個是機場那個是機場那個不是那個的即是希望由陸路的入境入境的時候就收內地你怕不怕耶華為你即是歧視他們而已 那他可以收回我們就減少人們北上沉歡北上未必一定沉歡你不可以這樣利益足高問題就是這些稅收的問題蘇錦良這些很容易耍走你們問題就是他今天也不敢回答當然不敢回答他都沒想過 但我想問一下他怎樣說分流旅客我真的不太明白他基本上說他在那裡耍第一是說外國的情況第二是說這些估計未必準的這些是我們很粗略的估計說大哥你自己估計原因是說自己同事不準你就炒了全部要即是他是不是意思在18區增加一些景點旅遊景點希望人們就不要 逼在旺角、廣東道、尖沙咀、銅鑼灣但這個廢話如果是這樣你要分減人不要逼的你不如像珠海政府那樣讓澳門政府建一個大商場在邊界那裡就當是香港土地那裡就可以不用過來搬走金紫荊金紫荊整個灣仔綠沉你現在銅鑼灣站都上不了車了 連田北辰都要說其實港鐵的系統是兩起紅燈 所以你現在的情況令到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全部扭曲，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自己應有的生活模式，我覺得這個很可悲。現在他就說去年超過5400萬人次，前幾天他也有說過，可以容納到7000萬人，已經到1億了。大家立法會議員遇到這樣 5400萬已經過很多香港人已經頂不住了，還說去到7000萬甚至1億，究竟怎樣去抗衡對政府這個這麼愚蠢，以及這麼影響香港人民生的政策呢？ 我們的建議就是收入境稅，我計算入境稅如果一天有10萬人要付的話，一年已經可以三四十億了，那裡已經的收入。 那你多三四十億對香港的庫房來說又有幫助。 第二就是我相信一定可以減低起碼20%的入境客， 是不是呢？那些入境的人會不會覺得100元不夠多？100元不夠就收夠200元， 逐步升，譬如100元沒有阻嚇力，因為你計算帶奶粉一罐就賺20元人民幣，你看到有些帶奶粉，有些早排就拖公仔麵，它有市價的，一般走一轉大約是近100元人工左右，又或者一天 24小時內多過收過double。 那你直接禁止他不讓他1000多行，那應該停止，那應該就這句也是配合了，可以啊，你就走兩轉就收double，好像你這樣說，你的建議好啊，證明你仍然充滿政治智慧，仍然都是盲聯輸了球，就是這樣的，盲聯我一早都說這個教練死定了，這個教練死定了，這個教練，那你又不可以這樣說，大哥，費格遜當年第七年才拿第一個冠軍，大哥。 你看他部署和換人的眼光差，好了，我們回到這個正題，總之現在你們面對這個，你們擴闊稅基，要入境稅，政府說增加分流，這就是廢話。 你希望你增加入境稅，這裏你們有沒有實質可以，你知道現在議員就沒得提私人草案，政府對這個入境稅是不是完全不敢回應你們呢？我們會正式給封信財爺，看財政預算案會不會加，他經常說要擴闊稅基，這個最好的方法。其實當年董建華年代都提過，我們將它優化，董建華的建議而已。 那時董建華說出入境稅，出入境稅不是入境，出境也要收，希望你們盡快交給財爺，看財爺會不會在財政預算案，即是2月尾，財政預算案2月20多，希望你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爭取到一二。好嗎？好，謝謝，謝謝，麻煩你大哥，好，拜拜。 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來，究竟這個入境稅，內地遊客，只是內地遊客，但是你又很難，當然收入境稅，你內地遊客，如果在外國的遊客，在深圳經我們這個關卡入，那你又收不收呢？ 這些我覺得應該劃一收，我覺得應該劃一所有遊客，你在陸地入來你就要收。 用陸路的入境稅，因為如果不是你找外國遊客來做現在的事情就不行，還有香港人都有很多已經成為水貨客的，都有問題。沒錯，所以劃一你就是預防，亦都因為水貨客令到我們香港的水貨客搞到我們香港很多的民生問題，都是令到我們頭都 還有黃錦星經常說要我們用者自負去扔垃圾很簡單而已為什麼遊客又不用呢如果你整億遊客他那個垃圾量不只是我們700萬為什麼他們又不用給這些錢所以 特別是內地遊客這個問題的打擊他們的意欲呢 新聞之前,我們講講最新消息 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有來自順德活雞懷疑帶有H7禽流感的病毒 今晚9點會有進一步的測試結果 大家未買雞就想一想今個新年都 都不要想去吃活雞了大哥你吃少多教訓我們個個都鉗鉗聲已經是這樣沒有人怕我真的整個直播室連環這樣都個節目這麼多主持人我昨天根本是開不到聲做證婚的時候我都很不好意思真的唯有就殺了今天開少少這樣一八三一三八大家都可以打來聊聊這個智友幸或者許志永被判監四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香港人是无地容身你放假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政府没有一个水晶球香港一直维持着我们对内地旅客的吸引力其实也是因应我们自己的配套措施他是通过一个外佣的团体在香港会找他的律师 是帮他提出这个申索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1831138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郑家富林记 好7:09 今天有些 特別的新聞都頗奇怪1.8級地震在香港發生震央在香港什麼水塘大纜衝水塘接著蘇錦良說驗血自由行都還不夠人5400萬人次還可以來多些 聽緊的朋友就應該如果在街上搭車就應該完全一路就一路講緊蘇錦良問問他如果你搭港鐵你聽不到其他新聞的你唯有可能聽到我們用你的網上上網聽我們這些台你聽到可能窒窒窒窒窒窒你都聽到要7000萬人次接著未來可能去到1億 究竟香港的自由行官物倫理是不是本土主義又好什麼主義話你們那些本土主義就是要本土主義我們電話旁邊現在接通就是譚海邦是在這裡譚海邦你好你聽完蘇錦良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立法會他說會增加18區的景點分流自由行 目標就是最好,去到日後的7000萬人次,所以2017年去到7000萬就是這個意思 譚海邦,你聽完之後 不論你過去關注的環保好什麼都好 你怎麼回應呢? 我想任何一個市民都不會覺得香港可以還承受這麼多旅客還有政府完全罔顧民意還有在數學上都說不通如果是旅客持續增加的話 分流效果有限封頂說分流都說有些理據但他不封頂繼續泵一些旅客下來其實到時區區都迫爆將痛苦各區都一起痛苦其實香港有多大說真的18區而且18區區區我們都要靠我們的交通網絡 我們交通網絡邊幾樣下去就是鐵路和巴士現在你知道地鐵、港鐵東等已經迫到乘坐四五輪車都上不了如果上班、上班根本已經是很吃力、很可憐我看不到哪區有quota再分流屯門已經很迫爆因為有深圳灣口岸 沙田就已經因為東鐵沿線已經是整個新城市廣場都是自由行，我真的看不到究竟還有哪一區可以分流，這是其一，其二就是似乎沒有對症的下藥，因為始終是數量太多，應該從入境那裡著手。那你有什麼建議呢？你們我和新民主和范國威之前都跟合作多年，都是提出應該要根治一定要取消深圳戶籍一簽多行，因為其實大部份人都是拿著一簽多行的簽證來到香港買東西，他們其實都不是旅客，坦白說，去到香港是一個大型超級市場，所以其實如果正視到他們來的是來自一簽多行的簽證，只要不要再發這種簽證 你估计这里如果取消会减少多少人次呢？你们有没有计算过的？ 我想減少兩三成，減少兩三成就可以。其實都說我們的期望就是針對一簽多行這個簽證，因為他們又不過夜，這堆旅客根本也未必受惠到酒店，其實這堆人就未必是香港這麼最想要的顧客，亦都是這堆人的數量又最多，最滋擾就是二類，亦都是令到我們香港原本由少店變成很多藥材舖賣奶粉賣金，就是這堆人，這堆旅客。每每就是正本清源，就是要處理一簽多行的簽證。另外今天剛才陳偉業和代表會計界的梁繼昌都說，將過去都曾經說過陸路的離境出境稅， 現在他們就說要入境稅，特別針對內地的遊客，凡是在香港的關口陸地的關卡進來香港的話，就要收一個人頭稅，入境稅。你對於這個建議又怎麼看呢？ 好像兜了個彎，其實我都聽到他們的提議，始終是兜了個彎去解決問題，如果收，我就覺得所有旅客都要收。 其實這種方法好像是屬於市金馬行田的方法，而我都知道其他有些國家是有陸路離境稅的，其實香港都有，香港有另一類的機場稅，不過基本局收而已。但如果這個兜個彎的方法是可以的，都沒辦法之下都要用，我看法就是，我就未必會主動提議，但如果這個方法都是兜個彎來都勉勉強強解決到問題的，他們就說都可以減少大概兩成的旅客人次，我這些我完全沒有科學的根據，未有計客觀的數字，因為這些數字根本可能只有政府才查到，但無論怎樣，一百元每次來港的遊客大概這個數，那他每次收一百元。 我一百元沒什麼阻嚇力，我一百元沒什麼阻嚇力，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因為但是他就說是這些是打擊的水貨客，水貨客還有如果他是一簽多行的來幾次的，那都可以因應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內多一次，就一個double，這個都是看你的政策怎麼寫的，坦白說。我想這個真的因為其實滋擾現在滋擾香港的日常生活，即是每一個市民的日常生活的水貨客只是佔一小部分，因為我見到他們如果真的去旺角或者去各區買東西的， 就似乎主要都不是水貨，去上水就可能是。所以我想如果一百元我暫時看就沒什麼效，不過都好過沒那麼解。 好啦，一個入境稅，一個就是你和范國威一路倡議

令到自由行影響香港人的民生的生計生活其實這是迫苦條牆你是令到香港人逼著要令到我們跟政府再一次在這些問題上割席的話到時好自為之其實最慘現在民陣已經是厚臉皮都不在乎民望都不理得現在都不是行政主導了行政霸這才是問題他對民望都不關心都不關心有市民在罵很多不滿整個年宵我剛剛見到都全部都是諷刺他的政治一些單檔所以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可以真的亦都可以再次見到其實原來政治真的影響民生所以普選都是真的很重要當然是我們都在這個台都希望能夠多些公民教育讓市民知道不要政治什麼都說政治政治的政治和民生經濟是息息相關的多謝你麻煩你譚海邦 關注環保亦都對於這個作為對香港人口的政策和發展都相當有空的地方的時候你是不是又反過他們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是不是會更加增加了原本的你多了設施嘛多了設施就多了人來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可能到時不是7000萬和1億可能是2017年已經1億了如果他說還要分流的話是不是不出奇的還有他們說那個分流有什麼吸引旅客呢現在不是 最多來的是增加的旅客是來買東西的你可能將上水幾條街裡面有72間藥房變成全香港九龍新界都是整條街都72間藥房你是不是要變成令到香港全香港每一個地區都變成這樣呢所以這個問題自由行這個問題眼看下去就好像是一個民生問題 但這個民生問題其實就是跟梁振英一個小圈子選舉出來的只是為求自己個人的利益和某小撮人的商界的利益自由行很明顯就是你來到哪些人最有利就是地產商那些商鋪的業主大哥你看看炒到多貴所有東西都炒貴了 一連串的因為住、因為房屋這些問題因為這些自由行零售帶起的租金令到租貴接著人們完全對一連串的民生意識住行就是這樣一路拉高再拉高香港就是一個這麼淒涼的社會淒涼到這樣局長還出來說等多班車吧這些 說如果是外國在民主國家這樣說一個這樣的局長不用道歉不用下台都起碼要出來道歉梁振英就說你們不懂創業喂你找間屋按了一層樓大哥我又沒有屋我都未有屋怎麼按再加按翻按自由行很迫車啊 等多班車到政治了喂沒得普選嗎慢慢來等多30年不能等嗎你們年輕人只有20歲50歲才普選你起碼都40歲才有得選就是所以來來去去我們都不得不再提一下當你林鄭昨天面對一班中學生 即是說了一些令人覺得你是不是人說的說話你是不是一個高官是不是希望真的香港有普選人多未必有廣泛代表性哇大哥人多都未必是代表有廣泛代表性這句說話你聽下去真的不肯意千六人二千四人 就是精選公民提名或者將提名委員會再擴大一些去到很多幾十萬都好都不及你千六二千四不是這樣吧這條數怎麼計的他還說什麼普選方案只按香港人的意願是罔顧憲制現實所以你會看到我們覺得真是唏噓兼且你一班泛民還跟他一起玩這個遊戲你看到林鄭去行花市完全大搖大擺只是一班年輕人在後面高叫口號 沒什麼很激進的人走去招呼他你就知道大家中了計了你就知道爺爺真的開心了找一件女將出來原來真的很打得原來他去這個花市沒人敢動他原來這個女將真的出來說句話香港人可能就信服了連那班泛民都放軟了手腳你最低限度看到昨天 人民力量沒有人去,社民連沒有人去,只有學民思潮 那個人都被人扔東西了扔了一塊不知道什麼公仔軟的都不是硬的但他硬的死鬼了扔到他的後腦那你就知道中了計了林鄭現在真的發夢都在想要2017年入閘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可以容許一個政府這個諮詢明明是假諮詢他現在人家猛地問他昨天 那你接不接受你認為公民提名是不是有沒有違反基本法他一直都不肯說然後用好像很開放的態度我們不會這麼快下一個結論那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會下結論因為到了埋尾的時候他說你違反基本法你已經沒有時間跟他下定論那你這班人還跟他玩這個遊戲 還繼續跟他慢慢說來說去,猜來猜去,猜下球 但完全隻字不提最迫切的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方案 那個都不用提,那個他說香港人現在最關注的就是2017年 有普選特首,又不用循序漸進了 有普選特首,他們自然有普選的立法會 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除了林鄭,這個葉劉也是 厲害了你知不知別人葉劉問他喂你會不會選特首葉劉現在姓穆了現在都不會有些人還說N屆都不選特首的啦即是一這個真是一箭雙雕這個女人厲害第一他就可以一腳踩了梁振英這個傻子當年說了N屆都不選特首就被人做了笑柄現在還哪有人敢說的即是第二暗示 我就不會跟你說N屆都不選就立即有機會我都希望泛民浸除你怎會不想的葉劉淑儀當年為23條撲心撲命大佬你林鄭那時候在哪裡林鄭等一下先03年當是葉劉是保安局局長的時候林鄭如果沒有記錯你立即上網你很快看我記性好不好 林鄭我想當時第一一定不是局長沒有他份他當時應該是秘書長也不是隨時都是做了處長剛剛升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常任秘書長是03年常任秘書長常秘就是剛剛升葉劉當時真的眼尾都不閃下來做什麼規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眼尾都不睄下你了，葉劉大佬，你現在跟我練，大佬現在林鄭貴為政務司司長，大佬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現在還帶領這個諮詢的這三人組，去到哪裡就吃到哪裡，吃住上，你去到哪裡，現在他面對的，你最大的一種感官，政治是一種觀感。 阿爺的觀感第一眼看起來就是原來葉林鄭推銷都可以，沒什麼人抗議，沒什麼人扔東西，沒什麼人粗口爛舌，沒什麼衝擊，連遊行的少了人，那你林鄭還不拿了彩，最好紅衣紅衣紅衣出場，去這個人多的這個圍院，或者去跟老人家 拜個早年，人家說他步步高升，還騎騎騎，夠了夠了，現在做好這個工作先，哇，擺到幾親民，那你就知道大家中了林鄭的計了，這個是遠方法的局，泛民都是甘心這樣做，一次又一次，林鄭最有趣的事情是2003年的時候，主動要求調職 做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降去D6級，為了陪兒子去英國讀書。講起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很諷刺，大家經常說又愛國又要愛國愛港，原來可以現在去選特首那位叫愛國愛港，又是全家人在英國的。 經常說叫我們包容一下，叫我們接受一下現在這些困局和水深火熱的現象，那些人就拍拍屁股，原來就在英國那邊。所以這班人，所以現在香港真的我們生活在一些是非黑白都扭曲得很緊要的人。再說葉劉，另外人家又問他，或者在星島的專訪，他說 他其實跟我的說法跟葉林鄭一樣，人多未必有廣泛代表性。他說如果你那些四大界別其實足夠的了，如果不是，你只是日後，如果你說教育界或者工程界找幾萬人公民提名，如果我來自那幾個界別，我找幾萬個十萬個容什麼呢？ 但這班人只是局限於專業，夠不夠代表性，他這樣也可以。所以漁農界60個代表，我們法律界只有30個代表，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比例去解釋為何漁農界有多一倍的代表性，比法律界。因為我們每天都可能會吃魚，就不是每天都找律師。 原來不是香港打的，可能是轉口，這樣也可以。 現在全部是扭曲了現代的葉劉，當為何上次出不了閘，你不要在他的傷口上撒鹽，為何上次出不了閘，他不夠的，你上次出不到閘，活該，他現在學梁振英那樣鐵而不捨，梁振英都是騙回來的。 香港人是無地容身，你放假的人都不知道去哪裡。政府沒有一個水晶球，香港是一直維持著我們對內地旅客這個吸引力，其實也是因應我們自己的配套措施。他是通過一個外傭的團體，在香港會找他的律師，幫他提出這個申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林忌。好，最後20分鐘，林忌，今天我們都談過幾個話題。政治上面，我想許志永被判監4年，兼且現在另外4名律師仍然是 真是生死未卜，不知道究竟判多少年。不過根據何俊仁估計，應該沒有4年更重要，因為已經打了一隻頭出來的頭。 4年已經很厲害了明天或後天就知道了我相信大陸審案很快已經決定了接著自由行香港現在增加18個景點希望這18區的景點能夠分流到現在的自由行 那你信不信做得到呢會不會分散一些我們現在在銅鑼灣、油尖旺、廣東道一帶的拖劫黨 由陸地的所有遊客香港人就無需要 原居民的,譬如湖南四川的,他們去當地的地方,以開放的港口,申請才可以申請,申請來香港,每一次就吸了個印,然後回去,過了關之後,只可以來一次,一年就回去本地的地方,一年有效,一年而已,一年裡面他送上來,又要去過了印,然後才再出來。 深圳的時候有三家旅行團,但現在大陸就不用三家旅行團,你五十元,深圳普通的葡萄,所以我經常聽到你們數字的時候,都很害怕,你們有二千萬,每一個給五十元,那些人站了幾十錢呢?而且最影響的,因為我也有時會往返中港,其實你想想,深圳常住人口都二千萬,沒有說整個廣東省,還有我有時坐車下來的時候,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很多好像他們以前我七八年前,分開二線、一線,他們過深圳關,有些通行證,打聲來深圳玩,飛法,那些人,搞到香港亂了,跟他們說,要給一百元過關稅,二百元,都不會影響到那些人來旅行,真的來旅行的人,見識一下的人。 就會成,因為他們負責負擔都很厲害,他們來的時候,租酒店,因為他們過一次關,你明白嗎? 何先生,我猜剛才陳偉業他們建議的入境稅 正如你所說,大家估計都對的 對於一群真的打算來香港玩的 你100元,他不放在眼內 但是打擊那些水貨客 即是大救他們的想法,其實水貨客一樣,一樣是會給人一個話柄的 是多了一千多行,廣東省裏面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一日往返多次,很多年前都有,有些工作證都可以一日往返很多次,那時候會有限制,例如廣東省,不夠限制,即是工作證那裡就少一些人次,很明顯,是啊,但是我真的聽見他們好像以前十幾年前去二線,拿張通行證去二線,我去深圳FIFA玩,來香港玩,很高興,又落來。 我真的很辛苦,因為我今天去來了之後,我自己駕駛地鐵,哇,逼到渣甸雨,上車都好像渣,我很累,真的很多人怕去到幾個站,如沖都是這樣,北角,中環,灣仔,全部真的,全線淪陷的景象,你想想真的 真是農曆年,我想大家出去拜年,你都可能有另外一種感覺 過年的時候,他們可能放假,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水貨客放假,過年就知道了 究竟是誰令到香港這麼混亂呢?他們那群人不是一個人,起碼有個手拉車,兩個位置,你已經壓榨了很多 其實就是開放了一簽多行那樣東西你認為這個就是一個最主要的致命是吧好啦過夜那班好多謝你啊多謝何先生一簽多行確實就是問題的核心不過梁振英怎會這樣取消啊大哥內交內交接著有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Hello,小班你好 林記你好我這樣說兩句就是各區景點什麼景點是啊是啊我奉勸政府一句留一點淨土給我們本地的居民是沒錯如果遊行已經爆棚就算了你留一點小小我們的小屋邨舊區那些公園仔給婆仔伯伯在那裡走走不要那麼多 只用在踎下掠潭、掩耳、地圖沒多少放什麼鬼業闊我們香港只有一千平方公里實質只有三百平方公里島的地方是有人居住和工作的你接下來目標是過億好像說七千多萬是吧是啊二零一七年是七千萬人次用詐騙兩個字去形容詐騙是恐怖的 第二件事就是現在他說在大陸裏面有多少個省市又可以來自由行其實很多地方不是沒有自由行的人一樣是可以隨時來香港的舉個例在深圳關口都旅行社你即時報團給一百多人參加一個一日兩日或者七日的團可以隨時來香港你不需要那些所謂已經開放了自由行的 省市來香港那些根本舉個例我認識一個太遠的三太遠他沒有自由行名單沒有他份他隨時來的深圳你深圳給一百多人元旅行社收錢立即把他白賺的那些錢然後他可以直接過來的為什麼不去禁一下這些團呢我鬼知道我們政府為什麼不做事呢老實說深圳 那邊關口,直接在關口的路程那些開的,那些旅行社,你當你估深圳當局不知道嗎?我不相信他不知道。那這些就是你一定是內地那些貪腐所引發出來,用自由行這個所謂的藉口,你根本就是幫一些根本就是,他在省市他來不到的,大哥哪有溝通呢? 所以說個中的關係利益瓜葛其實深不可測你這些有沒有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數你只是說自由行省市有份那些省市的人數 原來背後還有很多這些沒有自由行、Quota的省市 單程證都名額跌了爆得不得了你說每年公佈每日多少個150個是吧150個每日中資機構在香港居住工作七年然後整家身體在香港讀書生仔的人就是說你這些講的是單程證講的是團聚的舉個例子華潤香港幾個員工中職人有 其實我覺得要大家忽略了市民大家應該要熱鬧一下還有政客和政府說話的時候應該拿著這些大家忽略了的東西因為學生名義好多沒錯我公司就請了兩個所以這個就是整體整個社會經濟 裡面所存在的問題其實我們是工作沒問題你在這裏留在這裏你是欣賞我們香港的制度文化其實真的沒問題的問題你來到香港抱著一種君臨天下的心態就是說強國民的心態要不得你倒不如不要來如果不喜歡的話是不是 好啦多謝金先生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其實你有很多省市沒有自由行之名他都可以拿到麻煩你金先生就有自由行之實怎樣都搞到來的花點錢而已國內就是這樣的了花少少錢就可以不可能都成為可能接著也有李先生李先生 先講兩件事先講這個18區這件事有1000多行大家要記得是當年曾俊華想出來的還有加大這個流動性人口對經濟有幫助背後有什麼隱憂有什麼頭痛就現在現在了將來18區就很簡單 就鋪租就更貴了變相換句話就要香港市民補貼旅遊業因為你的生活費提高了未見先期先見其期第二第三這個應容方面小小弟弟拜五就打電話去保安局找到姓楊的 有這樣的做法真的可以報案的雖然不是目睹如是者我星期五的下午5點就去到九龍電差館就拿了你落什麼口供啊李先生有這個印容叫Linda在NOW <警>警察就如果我沒有估錯警察說那個苦主都不理我做不到什麼我告訴你吧我那次打過去了他們那邊的時差當時的電話跟我說人家是片剪過來的不可以報的伊魯魯我才打去保安局人家保安局秘書說不是這樣我說不是我身為好市民根據警政說我知道有幾件事情發生我可以報案的不一定要我目睹的所以我就說去保安局我告訴你 找個誰找個Alex張誰知道他就給了一個受理我誰知道給了RM給我七十二小時都沒有理過我原來後來我已經是熱心市民來的我追蹤了原來他只是卡接牌了我做了information求助案或者資料提供者那我真是很失望廣告局長經常叫我接招歡迎用人歡迎任何資料 提供任何資料歡迎任何舉報不是的李先生其實你真的做了一個相當好的示範作用因為這個印容很明顯我現在都很擔心他其實因為他出了這樣的聲音如果他的僱主知道或者他中介公司知道可能是另外繼續禁錮他或者一隻腳就踢了他回別人來以後不能再回來 接著在那邊還要有牌還錢這裏就令人擔心了他不是不想報案他是怕報案第二就是說早上警察跟我說你剪了一段片我心想 剪片都有窩片的嘛,而且那個直播線沒有來的嘛,你要找片就找到了,是不是啊? 我跟他打個電話很熟的了,他就說做了事,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了事,電話做了事,anyway,我只不過是回應局長說要我們一致同仁,是不是? 這樣也可以嗎?曾國民記者都留幾張查證,你這個所謂曾偉雄一向都是這樣的,他自己的警察如果有什麼行差踏錯,他就一於就維護了,但是你那些林慧思、講粗口罵警察的老師,或者動手動警察,你就拘捕你,就拘捕你。 他們那些警察刑事罪案,真是五花八門 政府不能夠就這樣好,現在什麼都不做,就是說我會零容忍,一件都嫌多,你說什麼大哥,你為什麼會一件都嫌多,你為什麼香港有這麼多件呢?就是因為你的制度容許著印容的中介公司和香港的印尼總領事館,你去大家圍圍圍,貪污, 中介公司不斷吃水深,令到制度容許僱主和中介公司壓迫印傭,這個制度一定要改,為什麼非傭、泰傭,這些不需要找中介公司,甚至不容許,就算有都不讓他收這些回傭,這些制度你就要確立,如果不確立,那又怎麼辦呢? 今天看到剛剛有的即時新聞又好笑,梁振英說不希望逛花市有人會駁出位,因為有人說他下午去荃灣沙咀道逛花行花市,他就沒有通知新聞界,他說主要不希望有人在新聞界面前駁出位,我第一個反應就不是他所說的說有人 如果我是他一哥,我主動就問那個印傭,究竟那個僱主是哪一個,首邊一道,是不是真是我們警隊,是的話,我一定會依法這個調查,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嫌那個僱主是警察,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兼且有需要交給這個律政署,是進行檢控,那你才說回人話,不是的,你誣衊他罪案 這樣也說得出可以好啦今天節目夠了明天是不是你啊林記不是明天是不是你啦明天看看不知道哪位同學到跟大家一起繼續 183-183 奉言而先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